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51集。 有燕来到走廊，拿起放置于走廊中央的电话，心急地按下了号码。但是应该在办公室的同源却没有接。响了十声之后，有燕挂上了听筒。思索片刻，他回到客厅。他知道父亲会看10点的新闻节目，就和父亲看了一会儿电视。他假装专心地看电视，以免父亲找他说话。有燕的父亲有一个毛病，只要一开口，无论话题是什么，都会提及儿子的将来。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总算播出了那起命案的相关新闻，但是内容与先前听到的没有什么差别。节目主持人进行推理，认为是无特定对象的凶杀案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有燕条件反射般地弹起，对父母说道， 我来先。 说着他来到了走廊，拿起了听筒。 喂，元村。 是我。 听筒那端传来他预期的声音。 我刚打电话给你。 有燕降低了音量。 哦，你看到新闻了吧？ 嗯。 我刚才在这边也看到了。 这边？ 说来话长。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 啊，现在。 有燕说着回头看了客厅一眼。 对。 我可以想办法出来。 那好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奈美江的事。 他跟你联系了？ 有燕握紧了听筒。 他就在我旁边。 怎么会？ 见面再说，你马上过来。不过不是办公室，在酒店。 同源把酒店的名称和房间号码告诉了有燕。有燕听完之后，心情有些复杂。那家酒店就是高二的时候发生那件事情的地方。 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有燕把房间号复述了一遍，挂掉了电话。他对母亲说打工的店里出了点问题，需要人手，便出了门。母亲没有起疑心，只是体贴地说了一句，真是辛苦。有燕随即出门，还有电车可以搭。他回想起了和花冈西子约会时候的事情。无论是换车出入口、月台上等电车的位置，尽管免不了微微的苦涩，却也令人怀念。那个有夫之妇是他的第一个异性伴侣。在他死了之后，一直到去年和连谊认识的某女子大学的学生上床为止，有燕甚至没有和女人接过吻。有燕一抵达那充满回忆的酒店，便直接走向电梯。他对这家酒店的内部设置相当熟悉，直奔20楼，在走廊的最里边找到了2015号房间，敲响了房门。 来了。哪位？ 这是同源的声音。 平安京外星人。 有燕回答，那是电脑游戏的名字。门朝里开了。脸上冒出胡茬的同源拇指朝上示意他进来。这是一间有2张小床的双人房，窗边有茶几和2把椅子，一把上坐着身穿格纹连衣裙的西口奈美江。奈美江先打了一个招呼。 你好。 她的脸上虽然带着微笑，却显得颇为憔悴，原本圆圆的脸蛋儿，现在连下巴都尖了。 你好。 有燕回应着，环顾室内。 在没有一丝褶皱的床上坐下。 那 他看着同源， 怎么回事？ 同源两手插在棉质长裤的口袋里，在墙边的一张书桌上坐下。 你走后大概一小时，那麦江打来电话。 嗯， 他说没办法再帮我们工作了，想把账簿等相关资料还给我们。 没办法帮忙？ 他准备逃走。 啊？为什么？ 有燕朝奈美江看去，想起了刚才的新闻。 跟同一家银行的人遇害有关？ 可以这么说，不过人不是他杀的。 哦，我没有这么想。 有燕虽然这么说，其实这个想法的确曾在脑海里闪过。 动手的好像是傍晚来办公室的那帮人。 同源的话让有燕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他们为什么要？ 奈美江仍然低头不语。看到奈美江这样，同源对有燕说道， 穿深蓝色外套那个块头很大的流氓叫加文，奈美江在倒贴的。 倒贴钱？ 都说是倒贴了，当然是钱，只不过不是自己的。 这么说难道是？ 对。 同源缩起了下巴。 银行的钱，奈美江利用在线系统私下把钱打进加本的户头。 多少？ 总金额连奈美江也不清楚，但多的时候曾经一次转过2000万以上，持续了一年多。 这也办得到？ 有燕问奈美江，奈美江仍然垂着头。 可以，既然他自己都这么说了。可是有人察觉奈美江挪用公款，就是那个真币。 真币？刚才新闻里那个？ 同源点了点头。 真币好像没想到就是奈美江干的，向他提起疑虑。奈美江知道大事不妙，跟甲本联络说事情要败露。甲本当然不想失去这个敲一下钱就滚滚而来的小金锤，就叫他的同伙或手下杀了真币。 听着听着，有燕突然觉得口干舌燥，心跳更加剧烈。 哦， 可奈美江一点也不感到庆幸，因为说起来真比算是被他害死的。 听到同源这么说，奈美江开始啜泣，细瘦的肩膀微微地颤动着。 你也不必说得这么难听， 这种事情说得再好听也没有意义。 可是 没关系。 奈美江开口了，眼皮虽然肿着，但眼睛里似乎已经有了决心。 那是事实，梁说的没错。 也许吧，可是…… 有燕说不下去了，他看着同源，要他继续说。 奈美江由此认为必须跟甲本断绝关系。 同源指了指书桌旁，那里面有两个塞得鼓鼓的大旅行袋。 怪不得他们慌了手脚，到处找奈美江。要是他不见了，杀了那个真币就毫无意义。 不光是这样，甲本急需一大笔钱，本来说好昨天白天奈美江用老办法打钱给他。 他做了不少实验，可没有一样成功。 你怎么会跟那种人？ 现在问这些有意义吗？ 也是。 有燕抓了抓头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？ 只能想办法逃。 自首这个提议在这个节骨眼不能提。 有燕在心里盘算， 可现在连去哪里藏身都还没定，一直待在酒店迟早会被找到， 就算逃得过甲本这一关，警察可没那么容易糊弄。一会儿我就去找能长期藏身的地方。 找得到吗？ 找不到也得找。 童源打开冰箱，拿出了一罐啤酒。 我对不起你们，万一被警察抓到，我绝不会说出你们帮过我。 奈美江很过意不去。 你有钱吗？ 这倒还好。 他的口气倒是有些含糊了。 不愧是奈美江，他可不会甘心只做甲本的傀儡。 童源单手拿着啤酒罐说道。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开了五个秘密户头，暗中把公款转进去，真令人佩服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